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 的声音演出， 城市方母， 放肆幻听。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很难想象今天就已经是立秋了，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有时候真的会感叹岁月神偷，把我们的时间都偷走了。立秋之后呢，建议大家多吃一点酸的东西，少吃辣的东西，注意防秋燥。开始感觉到天气微凉了吗？ 胆挂念你没有心见面，试问我可以去边？只要我出现，只怕你不变，亦连累你丢脸。你是我的秘密，我是你的绯闻，缺席也不算损失。今晚你生日，祝我有今日，地球上快消失。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你是前度何必听我废，再不走有今生无下世。你是否想我起这个赌誓，宁愿失恋亦不想失礼，难道要对着你力竭声嘶，即使不 thank you. 有的人整天熬夜学习，一刷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数他最多，天天跑健身房，大部分时间都在拍朋友圈秀努力，上天也不会亏待努力的人，也不会同情假勤奋的人。真正的努力是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是一种目标明确，是一种全情投入的自控力。 像候鸟 我们白天如果过得越荒废的话呢，晚上就越想要熬夜晚睡，可能是想要挽回一些什么。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无非是用更疲惫的身体来面对注定更荒废的明天。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体验到那一种睡一觉起来收到了喜欢的人几十条微信的感觉了？一个人絮絮叨叨的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无聊的什么都跟你说一声，希望你明天睡醒也可以收到这样甜蜜的信息。发现了吗？你看到喜欢的东西没有舍得买，想着存钱做更加重要的事情，然后往往什么都没有做成，钱还莫名其妙的没有了。所以呢，喜欢就买，贵也要买。 有一墙的包，至少知道钱去哪里了。做大事的钱绝对不是存出来的，切记。 小天笑，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黄昏今晚下，独行无牵挂。才潇洒，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显得真些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愁入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喧沙。难掩着风雅，不为痴情就爱花。花太香，花下风流花 现在已经很难做到把某一种情绪做到百分百了，再快乐也有一点不安，再沮丧也总有那么一点不甘，每天就在没那么开心和也没那么难过之间平淡地摇摆着。说的是你吗？

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意志力，擅长睡懒觉，吃垃圾食品比赛蝉联冠军，放弃大赛也是第一名，是怕麻烦星球的常住居民，因为不喜欢社交，喜欢在家里面假装我不在的状态，如果可以的话不想打电话也不想接电话，觉得文字沟通最好，善于知难而退，唯一能够接受的运动就是刷朋友圈和刷微博，有没有同道中人呢？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见，依恋是一条天线，只收到从前 有些人明明就每天都很沮丧，工作也不顺心，老是失眠，很久没有空到街上吃吃自己喜欢的东西，电影院也很长时间没有去了，可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更敏感，更容易发现别的小情绪，更知道怎么样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我觉得这是一种勇士，生活在一团乱麻的世界当中，却还留存着一颗温柔的心，总是照顾着别人，委屈了自己。 怕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何情深故事更懂。 时间越久，越来越发现我们离当初的梦想越来越远了。人生有时候是一趟单程车，走过的错过的都不会再回来了。希望你不要走得太匆忙，该感受的要充分的感受，要珍惜的要好好珍惜。有很多的路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就只能够让它定格成为风景了。 Thank you.

每天晚上都很享受这样的时光，可以静静的和你聊聊天，分享那一些好声音，度过这一段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光。又到了和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龙爷在北京跟你说晚安。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天只属于。